是李白青春的小姑娘，踮伫咧这个海口，讲着话嘛拢有腔。打来到这个都市，打拼咧大工厂，阮头阿家上惦阮头家娘。我昨暗伫睏，讲梦啊一个梦啊，梦啊见一个头家，讲伫啊阮房，双啊手来对阮，一个哭啊哭难，啊咧乎我来爽一个哦，只来嘛找无人。头家上爱行酒楼啊，内面的查某，大家嘛拢要交，少年的甲老的，大细汉拢要孝，一苦就散散啊，时阵嘛唔正够。头家的代志是讲不了啊，伊也讲伊交的迄个查某，大家嘛真啊妖娇，但是迄个厝边头尾，大家拢咧干叫，要当交有迄啰查某，是咧创个傻笑，我一啊年经过啊。又啊一年，孤单来寂寞，无聊搁空虚，无彩我生做，碰皮搁这尔啊碎。那世间的达波，那好无就是有够对。讲你是袂了解啊，那欢喜的时，伊是真敖师奶；啊，那受气的时阵，一个面是亲像高丽菜。若要学蒙起来兄弟，恁爸愈看到流鼻哀。是真侥幸啊，嘛去迄个中山北路，甲人咧乌白酒，啊咧煮死的去求着，阮台长咧因朋友，互我来想着，常常也要花香。就是有彻底啊，找无一个原装的，同好也来成家，抓啊抓的公婆啊，恁查某囝就爱紧嫁，我低调才有机会，早日来生后生。